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现正进行2018年维园年宵义工招募，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方法和可以帮手的时间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你看到了，譬如说强国，你看到这嚿东西，咁佢系咪西门牌呢？我答你，佢系西门牌。佢系咪真嘅西门牌呢？我答你，佢系真嘅西门牌。 喂，但系价钱一成十倍喎、啊，你讲到。 咁哇，但系点解会争咗咁多倍嘅呢？咁究竟系香港呢度零售呢啲呃人啦、啊，抑或佢系点样，应该点样呢？心脏去纤啊！其实个功能就系、是、你一掂。哦，電到個心亂咁跳，咁哎呀就嚟死啦咁樣，佢就攞個 AD 咧，再電夠翻嚟正常。 哦，即係嗰嚿嘢電咗嚿嘢嚟嘅 ，OK。 即係急症室一電，成個人彈起咗咁樣，死都彈翻山啦。 逢星期四晚11:30，曹斯達、布萊恩，風火水電。 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oh, 又是星期一8:00，昆仑峰，好啦，我哋今日昆仑峰出去边度咧？我今日出去四川，四川阿台长谂起咩咧？ 四川花生啦， 花生熊猫系嘛？即系出名熊猫啊，仲有邓小平啦， 系 嘛？咁啊，我哋先讲四，点解会讲四川呢？我哋上集咧就讲到呢个南京保卫战啦吓，咁跟住咧日本人咧就谂住去打呢个徐州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四川咧就即系本来其实四川系其实好另类一个地方嚟嘅，因为咧佢俾啲山围住咗咧， 国中之国 啊，可以个国中之国啦，咁咧。我哋點解叫四川啊？其實四川咪四川裏面有四個江嘅，一個叫汶江，一個沱江，一個咧就係呢個嘉陵江同埋個烏江，四條大江。咁所以咧，我哋就叫佢做四川咁嘅。咁咧，然後咧，四川咧佢就好古時係嘛？古時有天府之國之稱嘅，但因為咧喺民即係喺呢個民國呢、這個即係抗日嘅時期咧，因為佢哋咧。其實佢哋好多軍閥割據嘅，咁成日咧都係內戰，咁裏邊人咧就好窮困下嘅，窮到點樣呢？窮到咧就係咧啲人咧連衫褲都冇得著嘅，啲、女人啊男人咧用啲炭咧油黑自己啊當著衫啊， 唔係記住係女人都冇衫著， 係女人冇衫著，都係油黑自己嘅啫，所以其實係幾特別下嘅真係。咁啦，我哋應該講呢度啦，我睇下第一張圖先，係啦。第一套啦，1937年啊，咁我哋叫战场上的孤儿川军啊，咁啊主要讲下呢个四川嘅男儿啊，为咗抗日咧就行出四川，咁啊1937年，咁啊因为所有嘅我哋沿海所有嗰啲工啊，即系各类嘅工矿企业咧，同埋啲学校咧都纷纷迁入咗去四川啊，咁啊四川成为咗我哋中国嘅大后方。同埋咧，嗰陣時啊，有300萬嘅川軍咧就出去呢個抗戰嘅，咁啊係行出去叫住，咁行出嗰條路叫咩？嗰條叫蜀道，即係如果你有讀過詩啊，李白嗰首，你見我樓下寫首詩喺度啦，就係、是、蜀道之難啊，難於上青天啊，即係話有幾，即係行出嚟同行入去都好難嘅。咁呢首詩咧其實係好好嘅，如果你睇下邊度啦嘛，西當太白有料到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斩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猴欲渡愁攀援。即系话咧，雀仔都未必飞得过，连马骝等擒过都有啲担忧。咁你谂下嗰个，其实真系国中之国，真系冇讲错啦。咁嗰阵时咧，就去到1939年嘅9月，蒋介石咧就兼任咗四川省主席。同月重慶咧就成為咗我哋嘅陪都嘅， 咁啊，你睇，所以睇得到咧，其實四川喺我哋抗戰嘅時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 根據地 同埋大後方啊。咁我可以睇一睇第二張圖啦。嗱，第二張圖咧，頭先我講佢哋啊，佢有300万人行出四川咧，咁行出嚟要幾耐咧？但係大概係有11个馬拉松咁遠啦，即係450里到啦，啊！咁然後咧，出四其實四川呢個地方咧，有幾個古仔嘅。咁其中一個咧叫五丁開山。咁五丁開山咧，即係話咧嗰陣時，因為咧佢係俾啲山圍住啊嘛。咁嗰陣時咧，秦王咧就想入侵呢個蜀國，但係咧就冇路啊，唔知點行入去。咁秦王就好聰明咁咧，就整咗5隻石嘅牛，然後咧每朝咧就喺個姓牛攞油咧就擺嚿金喺度。咁然後咧就話俾蜀國嗰個王聽，佢話咧呢啲牛咧就會屙金嘅，咁係金牛嚟嘅。 但係佢竟然信， 係佢竟然信啊！咁跟住咧，佢派咗5个大力士咧，就去開咗條山路啦。咁啊，運嗰5隻石牛入去。咁結果咧，秦王就喺呢條山路入去咧，就打咗佢啦。咁所以後來秦國咧就喺呢個我哋叫巴蜀地方咧，就建立咗根據地嘅。咁另一個古仔咧，又好出名咧，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呢個古仔。咁呢個古仔就劉邦同項羽啦。咁就係話劉邦同項羽推翻咗秦朝之後咧。项羽就将呢个偏远嘅蜀地封咗俾刘邦。刘邦入咗蜀之后咧，为咗表示自己忠诚啊，唔会反叛咧，就烧咗条栈道。栈道就系上边你见木搭嗰条啦，木搭就用啲木咧插入佢啲石里边咧，然后做成一条路嘅。咁啊烧咗佢，即系咧等项羽咧就冇咗个猜忌。咁啊，其实佢咧咁啊古古惑惑啦，当然啦。咁后来就韩信献上一个计谋俾佢啦，就系、是、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後來就扮起翻呢個棧道，其實佢就喺呢個另一條路咧，就去咗呢個陳倉嗰度啦。咁就攞咗根據地就打翻贏項羽。 佢哋嗰陣時應該咁樣嘅，因為燒咗呢條路。 係啦，燒咗啦。 咁就暗道係點樣咧？就話揾啲煙啊，包住個人，就直情係碌落去。 碌落去啊！咁誇張。 話就咁樣啦。咁但係我諗係掉落去嘅，即係揾啲好厚嘅包住個人，咁跟住就喺即係後邊嗰啲懸崖度掉落去。 咁嗱，你隔篱嗰个咧，见到嗰个五丁开山下边张图咧，睇下啲路咧，一使山净喺悬崖凿入去噶，你净系吓好鬼夸张噶。咁你谂下，如果呢300万嘅川军咧，由嗰度行出嚟咧，其实都几危险下嘅。同埋咧，当时咧有报纸咧有报道到咧嗰啲川军出川嘅时候的情况嘅。咁其实咧个感觉上又唔系好军队嘅，就似咩咧？似难民多啲。咁嗰阵时咧，嗰啲报道话咧，佢哋咧。大部分人咧個背脊咧就孭住啲咩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見到而家啲軍隊咁有個 backpack 啊，好型咁啦。佢哋孭住咧朗口鐘啊，孭住啲菜啊，咁同埋咧有啲人咧仲咧用條繩咧綁住只雞嚟行。咁你諗下300万個咁樣，仲係著草鞋呀，係冇皮鞋著嘅，著草鞋同埋單衣，即係咧一件普通嘅，即係好似恤衫咁嘅衫。 咁我聽到可能即係乜都有。不過淨係冇槍， 咁啊佢都有，佢因為佢槍其實都幾難有嘅，因為當時咧佢哋用嗰啲咧都係土槍嚟嘅，咁話咧當時就最強嘅川軍咧都係得30%咧係有一支叫做漢陽造嘅槍，咁漢陽造係咩咧？就係當時咧清朝啊喺清末嘅時候咧係得到德國人嘅即係拉神城咧就變咗可以喺中國錄 嗰啲就係嗰當其時嘅洋務運動啦，即係自己做軍火做船做武器。咁但我懷疑咧，即係嗰啲槍咧，就算你俾佢射正咧，你都唔會死嘅。 哇，好過嗰啲土槍啊！啲土槍就好笑，啲土槍不但之未必射得死人啊，而且會自爆添嘅，嗰陣好得人驚啊！咁但係咧，即係話其實呢一班兵咧，基本上就俾人哋。即係幾睇唔起嘅，因為其實好似一班乞衣咁樣嘅，嚇，同埋咧嗰啲武器又好單薄嘅，同埋啲衣衫又好單薄，所以當時佢哋即係話去出川幫國民黨打日本仔嘅時候啦，基本上咧係冇軍團肯收留佢哋嘅。基本上我開頭講話係孤兒。 唔係啊，唔好話即係你幫唔到手啊，仲要俾米飯你養你班友啊。 係啦，同埋話佢擾亂呢個治安添啊，所以呢班友咧，當開頭啊最早期咧，基本上係都係俾人嫌棄嘅。係啦，好啦，我睇下第三張圖啦。第三張圖係啦，就係草鞋兵、雙槍將。 不隨日寇不回鄉啊，其實都幾威水嘅。咁咧就係當時咁啊，川軍咧，其實咧喺抗日或者即係嗰段時間啦，佢基本上咧，佢哋係冇諗住咧係要出去打嘅。佢哋嘅口號咧係叫做統一四川，唔係統一全國嘅。咁咧嗰啲川軍咧同我哋啲民國軍閥係即係屬於民國軍閥之一嚟嘅。咁咧佢咧就最麻煩係咩咧？佢哋冇一個好。即係正統體系嘅，即係唔同佬就話白崇禧佢哋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大佬，咁四川就好多大佬嘅，咁比較出名個大佬叫劉湘，咁啊1937年咧佢就即係話要帶啲弟子行出去呢個四川去抗日嘅時候啦，佢念咗首詩嘅，咁首詩都幾好嘅，咁啊佢係男兒立志出鄉關，不滅匪奴誓不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咁咧，佢哋咧就用咁样嘅，即系一番热血咧，就咁行路就行出四川，就去帮国民党打。咁但系问题就系冇国民党肯收嘅当时。咁嗰阵时咧最好笑咧，就因为佢哋李健同我讲啊，佢哋即系单衣草鞋，一支向阳即系汉阳做，咁啊仲唔系个个有嘅，就系三成人有到嘅啫。咁样咧，咁嘅格局，咁佢咧就够胆咧。就去打仗啦！佢仲有一樣出名嘅，仲有一支槍，嗰支叫煙槍。咁同埋咧，原來四川人咧有呢個食鴉片嘅習慣。 唔係呢個就唔係太 fair 嘅。當其時好多中國人都食鴉片嘅。 但我打仗唔食啦啩？ 以四川最勁咯。 但你打仗你唔會揸埋支煙槍佢嘛？ 唔係點提神啊？唔係點打啊？ 話打仗唔係啊？咁又啱嘅。 啱啊！ 可能食咗兩下之後咧，勇猛啲喎。 是啊，唔係我信，起碼我信嚇，因為我祖師都食嘅， 係嘛？點咧？佢咧就去到咧就好少咧，因為佢哋冇乜即係冇乜補給啊嘛。同埋最慘咧，一出村嘅時候咧，就撞到日本仔啦，就俾人打到狗嗰一皮，咁仲俾人殺咗一棵碌嘅。同埋嗰陣時咧，出到村嘅時候，因為冬天嚟嘅，咁佢哋咧全部都仲係單衣，咁所以好多時咧，嗰啲軍人咧，好其實好後生嗰度都就將又係將啲草咧又攝喺自己啲衫裏邊。即係嚟保暖啊！咁你諗下幾慘啊！咁啊又有，因為又冇補給，因為冇國軍肯收留佢哋咧，結果佢哋點咧？佢又要去打劫，佢打劫咧，第二戰區司令阿嚴石山個軍父。 啊，點解唔打劫日本人？ 佢可能唔得啩，唔夠打過嘅。咁可能你 即係打劫都要揀對象嘅， 揀翻自己有，咁自己有冇咩嘅？即係唔會話打落你噶嘛。咁只得趕你走啫。咁所以咧，後來就阿白崇禧咧，就因為嗰陣第五戰區啊，阿李宗仁嗰個戰區咧，就比較上係少兵嘅，即係唔係好夠兵嘅。咁所以咧嗰陣時阿白崇禧就問阿李宗仁：你收唔收留呢班川軍？咁啊，阿李宗仁咧就話啦，佢話咧，當年諸葛亮咧用草人啊都可以打仗啊，咁佢哋強過草人喎，咁所以咧就收留咗佢哋嘅。咁啊收留咗佢哋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喺呢個徐州會戰嘅序幕戰裏面咧，就打咗一場好即係比較上即係挽回翻佢哋聲譽嘅一啲戰場啦，一啲戰役啦。好啦，我哋睇下第四張圖啦。第四张图咧，你睇啦，咁就系一啲数字嚟嘅，咁就话咧，佢哋咧川军咧，通常咧个身咧都会包住一张嗰啲旗嘅，叫死字旗。呢死字旗咧系即系阿爸俾阿仔嘅，就话咧我哋咧就所以唔使你喺即系呢个生前尽孝啦，但希望你咩咧，为民族上咧就尽忠，咁啊一个死字。咁所以咧，川军喺呢啲战争里边咧。基本上咧就被俘虏啊最少嘅喺国军里边， 即系宁愿死都唔投降。 系啊，多数系死嘅吓。嗱，你睇翻佢啦，1938年就一个1945年咧，国民革命军咧嗰个战斗力部队咧有40%咧系嚟自川军嘅。所以后来点解嗱头先台长我讲咧，即系话无伤不成军啊，即系以前即系嗰个咩 曾国藩 嘅年代咧，即系话咧无伤不成军。咁啊，但系到即係抗日呢個年代咧，就叫無川不成軍啦。因為40%人咧，即係40%嘅軍隊國軍都係川軍嚟嘅。咁同埋諗下，嗰全部現係即係咁黑衣咁嘅。咁後來咧就慢慢就即係比較上開始有規律啦。咁啊，同埋咧佢哋除咗呢個軍隊之外咧，提供嗰啲純勞力啊，即係壯丁啊，係全國嘅壯丁嘅五分一以上啊，即係嗰啲運輸。咁啊，而且佢嘅陣亡將士咧。 是全國之冠。 但是這個呢大家就不要簡單地看，就啊很英勇，其實即打仗呢即去到二十世紀中期其實已經不是這麼打法的，即不是說你死的人多就代表你很 好好好打，很 好打代表你打得蠢咯 打渣啦即等於你好似嗰陣寒戰咁，我睇過一段片咧，係有個美軍咧講翻當年寒戰咧，點解佢哋會褪，即係會退咧？就佢啲機槍一路打， 啲中國軍隊、解放軍係即係志願軍啊，喺 志願軍 一路咁冚上嚟， 一路冚上嚟， 一路冚上 嚟，咁又打落， 打到冇子彈， 打到冇子彈，同埋咧都開始有啲不忍心。係 啊， 咁同埋咧話嗰啲軍人咧連鞋都冇嘅喎，即係話嗰啲軍人嚟食子彈咧。連鞋都唔好對喎，而且嗰陣時好凍，又好似啲村軍咁啦，又係咧好單薄嘅衣衫咧，就咁就會向住你啲機關槍嘅重機關槍陣地咧就湧埋嚟嘅喎。所以其實呢種人海戰術咧，我諗係中國先會有嘅。 冇咁啊，恃住人多嘛， 係咯。 就你都要睇到就係人口嘅比例咧，譬如話而家出去做做工嗰啲咧，四川最多，其次先到湖南。 係。 咁所以你睇呢個統計咧，其實即係我應該反映嘅情況就唔係話佢特別。即係好英勇，而係佢嗰個佔嗰個軍隊嘅比例好高， 好大， 好多，同埋嗰個打法係好舊式嘅打法，就係見嘢衝咯。係 咯， 咁但係見嘢衝咧，其實有一個好歷史上嘅兩個例子啦。就係曾格林森啊，喺滿清嘅時候最出名嗰個蒙古嘅將領啊，就係喺百里峽嗰度衝向英軍嗰啲機關槍度，係一個都。到即係完全冇人生還， 即係死曬， 全部死曬，即係俾人機關槍掃啊！咁另外一個例子亦都唔係淨係限於中國，就係咧當納粹德國打波蘭嘅時候咧，波蘭係揾馬隊衝坦克，唔係因為未見過，未見過，即係唔知佢嗰個威坦克而家第一世界上係當期冇。即系冇估計到，即系嗰個坦克嘅現代化去到嗰個階段。 我諗係啊，因為咧，我睇呢啊睇佢哋呢個即系打日本仔嘅時候咧，國軍有啲訪問咧，即係老戰士啦。咁佢哋話咧，第一次見到坦克車咧，即係佢整停咗嘅坦克車，即係整爛咗嘅坦克車咧，即係有一個人炸嘅坦克車啦。咁佢哋咧上個坦克車睇，然後發覺佢話佢好驚訝，佢話原來個坦克車個炮頭係喐得 嘅。你都唔知道，當你知唔知啊？六四嗰八九年六四嘅時候，啲人以為擋到。以為可以擋到個坦克嘛，其實係唔得噶嘛， 係唔得噶。 有啲人走咗上去上面想整停嗰個炮頭，咁一個又轉 一轉就揈咗嚟， 冇嘅呢啲嘢，大家今時今日又唔好覺得話，好似好低 B， 其實唔係嘅。我哋人咧好多嘢咧未見過，第一次見嘅時候咧，對嗰件事情嗰個 estimation 咧、那個估計咧，一係偏高，一係偏低。即係譬如話，你未見過一樣嘢，譬如舉個例，譬如我哋講功夫揼，未打過，一定好兩極噶嘛，一係覺得一個人好勁，一覺得一個人好流，好難係好準確地去 estimate 一個對手嗰個能力喺邊度嚇。 所以一定要打過先知 道，一定要打過先知 咯。所以你咁睇到咧，其實咧，即係當呢個國軍咧，打完淞滬戰役，再打呢個南京嗰個大屠殺咧，其實有人講嘅，佢話南京大屠殺咧，其實日本人嗰、那個即係嗰個方法係錯的，因為話佢咧，佢話你即係你虐待啲俘虜，一殺俘虜咧，係會令到咧對方更加即係更加強烈嘅嗰個士氣，同埋更加好打嘅，因為咧佢諗下。如果我輸會死嘅話咧，佢一定盡全力嚟打。 冇中國古代都有嘅説話，為師必決啊嘛。 係咯， 你趕狗入窮巷，嗰個人一定反撲噶嘛。 係咯。 但我相信南京大屠殺嗰個咧，我哋今日睇回望咧，其實當其時日本嗰個指揮嘅問題應該相當之嚴重。 嗯。 即係疏咗啊！冇好多嘢冇諗清楚。 冇諗清楚。 但係咧，我亦都要再次講啊。其實日本軍隊在第二次大戰的步行不止於南京大屠殺，有三個大屠殺， 是 一個就是這個新加坡， 是 應該是肅清大屠殺， 是 李光耀如果那次走不掉沒有李光耀的，因為 他好彩就是因為當時就是又是這樣殺法， 但是 不知道 他醒目他先走了， 嗯， 第二個就是什麼，是日本臨戰敗之前的馬尼拉大屠殺，就當然已經打輸了， 就神力軍喺局住入邊，就見人就殺。嗯、所以日本嗰、那個即係、就是、軍隊嘅文化咧，其實大家要再深入睇睇。佢係咪佢喺壓力之下係咪做出即係、就是、會 做出 即係好本能地做出呢啲咁嘅嘢咯？ 非人性嘢咯，又係啊！咁啊，我哋睇啦。咁啊，當時喺淞滬會戰啦，呢、這個阿楊森嘅川軍啊，即係二十軍啊。有三個師，咁啊喺淞滬戰役裏邊咧，就死亡率咧達到85% 嘅。咁然後咧就去到呢、這個祖兒會戰咧，川軍咧雖然話殺咗入軍40,000人，但系咧佢有200,000+嘅川軍傷亡嘅。 唔係，咁以人中國人口嚟講，咁都可能有賺嘅。唔係，我又唔係講笑，因為當其時可能嗰個諗法係咁樣嘅，即係。嗱，打我就唔夠你打噶啦！ 死急死死得叻過你啊！ 唔係以人口嗰、那個，即係我玩10個換你一個咯。哦，玩十個換你一個。 咁、okay. 好似我哋嗰次講1:1啫，我6個換一個嚟噶。咁喺四川裏邊咧，佢話咧喺出去呢、這個即係第一批出川嗰度咧，400+個團級軍官咧，全部犧牲嘅喺前線。咁啊，所以咧，你嘅中將以上咧，即係6個中將咧，都係有4個係壯烈殉國嘅。咁所以咧，你睇得到咧，其實咧。川軍在早期的幾場戰爭基本上都是判死的了、都是以死為什麼的，但你又看到國軍在這個即是淞滬會戰和南京會戰之後呢，就開始呢這班川軍呢由這個即是雜牌軍呢慢慢呢就可以就是厲害了的、所以呢後來呢有一場就是我們說在徐州會戰有一場我們很經常說的那個我們看看最後的第五張圖是啦，就是呢个台儿庄的胜利啦。咁啊，呢一场战役咧，睇得到咩咧？睇得到就系话，我哋嘅国军咧喺即系输到开航之后咧，其实开始醒咗啦。咁啊，所以咧喺徐州会战咧，其实咧有三场战役嘅，就咧就有东战场同南战场、北战场嘅。咁啊，东战场就我哋成日讲啦，张治中啦，飞将军咁啦，就咧就啊将呢个日军喺青岛嚟嘅日军嗰、那个板行師團咧，嗰、那個裝甲師團嚟嘅，係坦克車啊、機關炮嗰啲咁好勁嘅，都俾阿張志忠同埋阿龐炳芬咧兩個咧打到褪咗90里嘅。即係所以咧，佢哋本諗咧，佢諗住喺徐州會戰咧，係諗住咧呢三邊，即係三邊在南京啦，嚟自呢個青島嘅板行師團啦，同埋呢個機谷謙介嘅機團，呢個第十師團咧，諗住喺徐州即係匯合之後咧就。消滅整個國軍的主力嘅，然後咧用一個即係強勢咧去壓迫啊呢個國民黨，然後要佢投降嘅。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去到青島咧，即係咪去到呢、這個呢、這個徐州外圍呢、這個即係我哋叫林芝嗰個地方咧，就俾阿張治中咧打停咗，即係打窒咗。跟然後咧嗰、那個南京咧，即係屠殺完呢個南京之後咧，佢哋諗住出去咧去會師嘅時候咧。就俾阿葉咩葉挺啊咁咪叫新四軍嗰、那個，咁、咧就用遊擊戰咧喺外圍 咧，呢、這個就唔係國民黨啲軍隊嚟嘅， 啊， 國民 黨入下新軍， 佢係 共匪啊， 共產黨 啊，紅軍啊，其實可以話，咁但係當時都係隸屬於國民黨嘅，咁咧佢哋咧就喺外圍打喺南京外圍打遊擊戰，就牽制住南京嘅軍隊。幾次想過河嘅時候咧，想過呢個淮河去徐州會合嘅時候咧，又俾11軍同21軍咧攔腰截住，咁變咗成日都過唔到河。咁呢兩邊東戰場、南戰場呢兩班咧，唔能夠去徐州會合嘅時候咧，就得翻呢個北戰場啦。咁啊，但係北戰場咧就機谷謙介咧，即係廉介咧，就佢好咩咧？就好在就係話，我哋咧北段呢個山東省主席啊，韓復渠咧。个10,000大军咧唔打就走咗啦， 佢收尾俾咗阿石枪毙 嘅。系啦，咁就后来咧，佢又俾阿蒋介石咧就枪毙咗。咁啊，你睇得到咧，国民党嗰啲军队咧好多都系即系军阀出身啊，即系又唔系好打得，又有啲自私嘅。 最紧要谂着数先，打咗有冇着数先，打唔打赢，睇下打唔打赢，打赢有冇着数先，咁谂过先打。 系咁，所以受死啦。咁后屘咪佢咧未打咧就已经走咗啦。咁變咗咧，呢、這個咧，機谷師第十師團咧，嗰佢哋落嚟嘅時候咧，即係落去呢、這個徐州嘅時候咧，好快就去到藤縣啦。咁變咗咧，就當時嘅國軍咧就冇時間去部署，即係去部署嗰個台兒莊嗰啲咩啦， 同埋 咧防務啦，同埋咧又唔可阿湯顯伯又唔夠時間去呢、這個東山區個設伏，咁一定要喺藤縣咧要阻到呢一班嘅第十師團南，即係呢個南下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又好嘢要咩咧？就系呢个咧112师嘅黄铭章啊，川军啊， 啊，因為咧佢哋一路咧俾人鬧，因為鬧話佢哋咧即係叫做咧抗日就無力，擾民有餘咧就其實咧條氣都唔係好順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即係咧嗰陣好少人嘅，得翻2400人。咁佢哋咧就退入去呢個藤縣咧就死守。第一日咧，黃司長咧即係黃炳章司長咧就已經死咗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川軍又犀利咗邊度咧，就係、是、司長死咗，但呢部下冇散到，仍然喺度挨打，挨到咧係全軍覆沒嘅。咁但係因為咁樣咧，就令到咧即係呢個台兒莊咧就可以布防。嗰、那個布防係點樣咧？直情咧係第一張台兒莊嗰度啲人啊，即係啲市民啦。你上次咪講話有啲市民 疏散， 佢又疏佢個佢又變咗有時間疏散所有嘅台兒莊，嗰陣冇居民噶啦。然後佢喺台兒莊嘅地下邊咧就掘咗啲大坑。然後咧嗰啲人咧用啲門啊，用啲門咧就搭喺個坑上面，然後再喺上面再鋪泥，就打地道戰。 咁呢啲咪對專門對付嗰啲機動兵團佢打法嚟 嘅 咯。咁我諗如果係呢個德國同蘇聯打一次斯大林格勒都係咁打法啫嘛。 都係咁打法 嚇嚇，逐條巷打。 對巷打係啦，佢又有一樣啦。咁啊，但係咧呢個第十師團真係唔係弱雞嘅。咁佢哋咧好快已經攻入台兒莊嘅啦。但係因為咧即係嗰陣時啲國軍咧就一路打呢個地道戰啊，亦都令到佢哋咧唔能夠一下子就攻陷整個台兒莊。咁啊，成日喺度前鬥啦，咁啊打到點啊？打到用刀用劍啊！已經係即係近身肉搏嘅打到。咁後來咧，日本人咧就即係搞唔掂啊，因為話就可以心急咧，咁啊開始用毒氣啦。啲毒氣咧就係話咧，咁有啲老國軍話咧，當時喺度打嘅時候咧，即係問咗嗰啲毒氣之後咧，係唔可以飲水嘅，唔知咩毒氣。佢一飲水咧，個全身會發腫，然後就會脹大而死嘅。咁佢一聞到啲毒氣之後咧，個全佢啲面咧就會爛嘅，但係咧就一定唔可以飲水。咁咧就可以捱過嘅。咁咧就結果咧就喺台兒莊嗰度咧，因為咧就係、是有呢啲咁樣嘅地道戰啦，同埋又可以回防到啦。咁結果咧就喺台兒莊咧就黐滅咗呢、這個第十師團嘅，係20,000人喎，打到佢哋咧係要即係。即係連槍都唔得閒拎咧，就走啦，就俾國軍追散滯嘅。咁所以呢一場戰役咧，雖然最尾都係要撤退嘅，但問題咧又因為贏咗呢一場戰役咧，第一就令到呢個日本兵咧就嗰個氣焰就低咗好多啦。第二咧就係話跟住佢撤退咪係贏咗撤退嘛，咁所以咧係有呢個紀律地同埋有步驟地撤退咧。都後來的戰役咧，就比較上係打得好咗好多嘅，就冇好似喺淞滬戰役走嗰時咧，走亂七八糟，跟住就俾人就圍咗喺南京，就再隊一輪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你睇到咧，其實國軍咧，我哋中國軍隊咧，其實係喺個戰爭中慢慢學習。 唉，所有都係噶啦，冇人打家樣啊，冇人天生識嚟啊，打得即係打到好似李小龍咁樣，一定即係經過學習過程啊嘛。咁有啲就。學習嗰條 learning curve 就長少少，咁 learning curve 長咧有咩問題呢，就係、是、人打死咗你之後，你先仲即係先至都未學曬， 未學曬咁啊死啦，咁啊死得啦。咁啊呢場戰役咧就又叫做咩啊？台兒莊嘅大戰咧，就令到我哋當時抗日整個即係國家個士氣咧就高咗好多嘅。 但係都唔維持咗幾耐嘅，因為打到尾咧。即係美國佬對中國抗日嗰個能力都係相當之覺得相當之差勁 啊！ 所以呢個亦都奠定咗點解收尾咧，佢哋到即係1944年度咧，佢哋開始接觸共產黨。 係 就我前幾次我都講過有所謂個 Dixie Mission 啦，就係派一隊人咧去延安， 係 就去訓練共產黨啦。咁但係當其出於嗰個主觀願望就係、是。即希望訓練咗共產黨之後咧，就可以幫手抗日。但係諗唔到一樣嘢，那個客觀效果係調轉嘅，係訓練咗共產黨咧，幫手打國民黨。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國民黨嗰個問題咧，佢唔係純粹國民黨自己本身問題，係承繼咗喺呢個滿清嘅時候咧，嗰、那個中國嘅軍 即係 軍閥 興起嗰個後邊個文化嚇，咁、啊、所以呢個係。即係簡單嚟講，呢、這個亦都係成個中國近代史個悲劇嚟 嘅。咁啊，唐德江咧曾經喺一個即係研討會啦講咗一番説話嘅。佢話：台兒莊即係徐州會戰咧，點解能夠贏呢？就因為咧 呢班雜牌軍，因為咧其實打呢場戰爭裏邊咧，除咗有湯恩伯呢啲國軍之外咧，仲有其實有好多當年同國軍係對手嘅人嘅。咁同埋咧，川軍咧又係一班即係雜牌軍嚟嘅。咁但係話呢班雜牌軍喺呢場戰爭裏邊咧，即係不計前嫌，即係好似張自忠同龐永芬嗰啲咁樣嘅私怨。然後大家咧都係雜牌軍，但係大家咧都為咗同一個目的咧，做即係去抗戰咧，都係就。打了一場很好的戰役了、 這個對於我們今時今日香港呢，即所謂民主派、啊自決派、啊啊、港獨派、啊啊、大家有沒有一些體會呢？ 他們哪有什麼、啊、我覺得軍人才有這種這樣的胸襟， 冇嘅，你打到嗰度就好多嘢放低得， 放低即系軍人就有胸襟， 放得低啊！ 但你唔覺得文人比較小氣咩？ 文無第一， 系咯，唔系武無第二嘅， 武無第二啊， 武無第二，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問題一樣，但問題就係，我覺得文化人咧，有時咧就或者佢即系唔係即系軍人，有時因為為咗戰勝嗰場錯嗰場兵即係戰爭啊，咁佢可以放低少少私怨，但文人因為佢唔會死噶嘛，佢即係只會怕會鬥輸。 佢覺得自己唔會死，覺得自己唔會死。 咁佢可能會少氣啲咯。 係啊， 係咯。好啦，我哋咁咧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嚟個，拜拜。